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6号星期日，农历2月初一，北京晴，13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点燃中国冰雪运动的火炬，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北京冬奥会回望。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第7篇，同心协力向未来。 教育部发文规范2017年高校招生工作，要求确保高考改革措施平稳落地。 国家旅游局对丽江古城等3+5 A 级景区提出严重警告。 环保部督查发现个别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存在照搬照抄现象。 山东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七改改出农村新活力。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2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春节前后，习近平总书记的日程中，冬奥会筹备工作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多次强调，承办冬奥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事件，一定把它办好。从索契到洛桑，从崇礼到北京，中国的冬奥足迹，习近平总书记一路如何引领？央广记者马闯报。 近日，习近平考察了北京市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春节前，他还考察了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上个月更是在瑞士洛桑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谈北京的筹备工作。回望一个个片段，中国的冬奥足迹，习近平总书记一路引领。场景一，2014年2月，俄罗斯索契。索契冬奥会，习近平应普京总统邀请赴会。在索契，习近平看望了中国的冰雪健儿，他对大家说，祖国人民关注着你们，我来为你们鼓劲加油。 我本人实际上很喜欢体育运动，几乎这个门门我都愿意看，这个现在就是没时间，有时间我还愿意参与。他这个强身健体啊，砥砺意志啊。 他对大家说，我们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实现了百年奥运梦，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你们的个人的梦，我们体育强国的梦，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所以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现在所把握的这个机遇，充分地享受在索契冬奥会的每一时刻。我相信中国代表团一定会在此展示我们的风采，取得好的成绩。 此访前3个月，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申办第24届冬奥会。场景二，2017年1月，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访问瑞士期间，习近平专程与巴赫主席会面，而北京也早已成功申办冬奥会，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习近平说，中国办冬奥会，言必信，行必果，而且我们赶早不赶晚，我这一次与你会面后，一回到中国就要去张家口看看那里的雪场。巴赫则表示，我一直相信北京冬奥会会精彩纷呈，今天我要说，在习主席强有力的领导下，我确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精彩纷呈。场景三，2017年1月，张家口云顶滑雪场。位于崇礼的张家口赛区被誉为华北地区最理想的天然滑雪区域。习近平在春节前来到这里看场地、听规划。 这个规划呢，它是一个大规划、统筹规划，然后才是专项规划、分区规划。必须得牢固地树立一个专业思想，一定是要按专业标准。规划思想科学先进，这路就对了，道路对了不怕遥远。 习近平还看望了正在云顶滑雪场集训的国家滑雪队运动员，大家向他汇报了训练和参赛的情况。习近平说，冰雪运动难度大，要求高，观赏性强，很能点燃人的激情。 冰雪运动在我们来讲呢，普及程度和我们的竞技水平还不够，通过办冬奥把它极大的提高起来。所以我说，我寄希望于你寄希望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还有五年的时间，我们快马加鞭。 场景四，2017年2月，北京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 年前看过了张家口的比赛场地，年后习近平又考察了北京市内的冬奥筹备情况。五棵松体育中心是冰球项目的比赛场馆，一群冰球小队员和队列滑爱好者正在场上练习。见到孩子们，习近平回忆起自己最初穿着冰鞋踏上冰面的场景。 看到你们滑冰就想起我当年滑冰的情况。我当年滑冰大概也是在小学，在哪儿滑呢？什刹海。什刹海泼出冰来，在那儿滑，哎，我们就穿着那个冰鞋，反正不管大小了，大了里边再垫点东西，然后垫点棉袜就上来了。到了1966年以后呢，我们到中央党校滑，他那有个人工湖嘛，在那儿滑。所以看到你们，我觉得现在你们太幸福了。这个不仅有很良好的学习环境，你看还有这么业余的锻炼啊，这样的条件。 首都体育馆将举办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国家队的队员们正在场内训练。习近平来到这里看望场馆规划和国家队的备战情况。 叫什么？ 吴大 靖。这次拿那个500米的接力，对对。我都看了。 知道 了。最后决赛的情况我看了。 习近平说，我国冰雪运动总的看是冰强于雪，冰上运动要巩固再上新台阶，雪上运动要奋起追赶恶补短板。他勉励运动员们既要刻苦训练又要好好学习，注意训练安全，劳逸结合，实现全面发展。 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所以冰雪运动一定要全面开展啊！我提出了个恶补短板啊，乘势而上， 冰雪运动也要这样。 长津五，2017年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在大会堂主持召开冬奥会筹备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的汇报后，习近平说，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要全力做好每项筹办工作。 2021年我们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举办北京冬奥会，是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重要契机。 他强调，对提高我国冬季运动竞技水平要及早谋划，持续推进。 在时间上要长短结合，即立足长远，扩大冬季运动的覆盖面，夯实冬季运动群众基础，又要招眼参赛，集中兵力，提高技战术水平，力争尽快取得突破。 时光印证奋进的足迹，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年时间，在各层面的推动下，中国有理由期待冰雪运动的竞技水平与全民普及会更上一层楼。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 请听广播竖屏，同心协力向未来，采制央广调研行报道组。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3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从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一张覆盖21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的发展大蓝图就此展开。悬腕带泼墨，如何落笔，强化前瞻性，突出整体性，顶层设计是破题关键。3年来，由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牵头，紧紧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以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起点，推动三省市实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局，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布局已搭建起4梁8柱总体框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主任徐绍是， 2015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就颁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呢，我们又编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规划，与此同时又编制了一批专业规划，比如说交通、生态、产业、科技等等12个规划，有中期规划，有中长期规划，有专业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规划体系。 作为总体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取得明显进展，交通、生态、产业3领域要率先突破，协同发展要取得显著成效。 站在2017年的春天，行走在京津冀大地上，记者看到因循规划指引，这片古老的土地已然春意处处，展现勃勃生机。 不到7点从天津上的车，坐高铁过来，1个半小时，还挺快。 开通不到一年的津宝高铁上，天津小伙徐凯已经不再困扰于双城生活的不便。 采取了这些预警措施之后呢，就是它对峰值的削减了23.1%，对均值的削减了10%几。 空气质量监测屏前，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报中心主任王小丽自豪于3D 预警响应取得的效果。 北京新发地那边啊，以后就是2000亩会升到620亩，我们要承接北京市这些外地集散这些功能，承接到高碑店，避免全国的农产品啊用大车运到北京市，然后又运回到河北啊、内蒙、山西。 高碑店新发地巨大的蔬果冷藏区前，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为记者描画着未来。事实上，3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远不止在如上3个领域的率先发力，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协同也是紧紧跟上，快步向前。3年里，京津冀协同的建设蓝图上已经绘就良好开局。接下来，按照规划，未来3地将如何朝着共同目标更进一步，撸起袖子加油干。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的回答，首先是落实非首都功能疏解方案，年底前启动行政副中心搬迁。 必须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我们正在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安排了350项重大工程项目，现在已经有106个项目开工建设，有望年底4大市级机关和相关4属行政部门率先启动搬迁。 恰为呼应，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表示，将着力抓好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建设，着力抓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周边包括廊坊北三线在内区域的建设。 一是照例抓好集中承载地的建设，就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二是照例抓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周边区域的发展，在规划上、在建设上，包括在产业的选择上，就服从统一要求，实现同城化发展。 而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则强调，在处理与北京、河北关系的时候，强调天津要为北京服务，以重构的理念先行先试的改革来推进工作。 因为我们要进行进入到一体化，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现在3省市现在的行政、社会这些管理照原样来运行，那必须有取有舍。 3年，这片山水相连的土地上，北京新机场的建设正在牵引起京冀两地共建共享的临港经济区，密集的铁路网正在缩短中心城区与周边市县的时间距离，医疗教育的合作互通则缩小着不同个体的生活差距。3年，京津大地的大画卷已经铺展开来，3地携手，未来可期。 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的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针对今年高考推出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此外，要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向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倾斜。央广记者焦莹、沈静文报道。 教育部今年发布的高招工作通知中，要求各地要加强对制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评卷等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严厉整肃考风考纪，继续开展打击替考作弊等专项行动，加强诚信制度建设，教育和引导考生自觉抵制涉考违法违规行为。教育部提出，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促进区域入学机会公平。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 组织实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支持力度，着力提高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普及程度，继续实施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要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 教育部要求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并将会同公安部门加强对高考移民的综合治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 加快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办法，督促有关省市 特别是特大型城市，进一步完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政策，为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提供平等考试的录取机会。 在教育部的这则通知中，强化招生工作规范管理的30个不得禁令备受关注。这些禁令包括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行政部门不得出台含有违规点招录取等与国家招生政策相抵触的招生办法，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调整高校招生计划，不得擅自调整自主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等特殊类型招生试点高校范围，不得向中学考生及家长收取礼金、礼品、有价证券或者与招生挂钩的任何费用等等。为了防止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出现恶意抢夺生源的现象，教育部要求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 国家旅游局昨天通报，云南丽江古城等3家5A 级景区被予以严重警告，限期整改。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等20家景区新入选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近期，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对部分 5A 级景区组织进行了检查。检查工作的重点是2017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游客投诉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 5A 级景区。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成介绍，经检查发现，少数景区存在管理弱化、服务退化、设施老化、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有的景区在旅游安全、环境卫生、服务质量、市场秩序、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严重隐患或不达标情况。全国旅资委决定予以丽江古城景区、镜泊湖景区和老虎滩海洋公园、老虎滩极地馆等3家5A 级景区严重警告，限期6个月整改。 丽江古城景区游客投诉率长期居高不下，游客人身财产安全事件频发，屡屡造成社会严重不良影响。古城内原住民与旅游经营人员矛盾冲突严重，景区品质下降，设施退化等。 彭德成表示，近年来国家旅游局加大了对旅游景区的整治监管力度，对 5A 级、4A 级景区实行有进有出动态管理， 先后对3家5A 级景区予以摘牌，对19家5A 级景区予以警告或严正警告，对68家4A 级景区进行摘牌处理，对341家4A 级景区提出警告和严正警告。 国家旅游局方面表示，将坚持5A 级景区进出有序动态管理，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而经过评定，包括浙江嘉兴西塘古镇旅游景区、四川甘孜州海螺沟景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在内的20家景区，新近进入到了 5A 级景区行列。 山东把实施农村七改工程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突破点，既建成一批惠民便民工程，无形中又撬动了上千亿的农村市场。请听报道。 一走进淄博高清季家村张海鹤的马扎工厂，机器的轰鸣声随之而来。可就在不久前，老张却因为电力不足只得搬到邻县。 主要建筑在这设备来得了一年多嘛， 这设备买来的闲了一年多， 也不行，也不行啊。 过去季家村一台30千伏的变压器勉强够村里照明，村里想留住厂子但解决不了电的问题。山东启动农村七改工程，村里的水电路暖全部进行了改造，老张赶紧把厂子又迁了回来。国网淄博供电公司驻村第一书记张兴国， 投资了这个50多万，2台100的变压器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村里的这个照明啊、动力啊、副业的要求了。 季家村变美了，方便了，老张的马扎厂也更红火了，还带动村里十几户为他做起了配套。更让老张没想到的是，在外打工的几个年轻人回村围绕马扎木艺做起了淘宝生意，去年一年小小的马扎竟然卖了300多万元，村民的人均收入从4000元一下子提高到7000多元。村支书王立新， 路修好了，房子也修了修，自来水通到家里，现在啥都很方便啊。 山东省发改委农经处处长宋伟说，山东启动的改路、改电、改校、改房、改厕、改水、改暖七改工程，补了农村民生短板多年的欠账。 就是要补齐民生这块短板，那么通过实施 农村的体改呢，极大的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又极大的扩大了投资的需求，培育了新的增长点。 补短板要舍得花钱，仅去年山东在农村危房改造中就增加配套资金5亿元，改造了50000户，提前半年并且超额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目标，安排6.45亿元完成401万农户改测，是原定任务的2倍。据测算，山东七改工程还撬动农村消费市场超1000亿。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福一： 通过七改可以呢更好地优化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可以呢推动农村的消费结构升级，促进城乡消费结构有机接续，能够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今年在拉萨河畔达嘎乡，一座新村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建成，并被命名为三友村，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这是西藏建成的首个异地搬迁扶贫安置点。在公司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合作形式下，三友村的贫困户们在自家门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央广记者普布次仁、德庆白珍，西藏台记者洛松、屈西报道。 走进达嘎乡三友村，一排排整齐的藏式院子、幼儿园、商铺将新型乡村社区的美体现得淋漓尽致。去年6月，曲妮和3个小孩还有年过80的母亲搬到了三友村的新家。藏历新年已至，曲妮一边准备新年要挂的五彩经幡，一边说在新家过第一次新年一定要红红火火。搬到这儿以后，冬天在家纺织，夏天去种植合作社工作，合作社每天50块工资，加起来赚了4000多块。我们村里现在每天都会练舞，新年要在广场上表演，大家一起过新年。为让资源贫乏和一灾多难地区的贫困群众们早日实现脱贫致富，要求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的三友村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应运而生。三友村配套建设了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和村委会、幼儿园、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2016年7月，来自曲水县3个乡10个村的184户、712名贫困户陆续搬进了三友村新家，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三友村除了给村民解决了住房问题，更是在搬迁点同步建立了奶牛养殖、藏鸡养殖、药材和丝草种植、商铺经营等产业项目。家家能分红，户户能工作。2016年，曲水县通过精准识别完成了1371户、4792人建档立卡工作。目前，三友村712人已全部实现脱贫。 新闻动车组，国内首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南昌一星级酒店发生火灾，致10人死亡。我军首次从全军选拔军将人才参加全国职业技能竞赛，请听报道。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24号上线开通，并发布了一份土地出让公告，这成为国内首块接力互联网加入市交易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次上线交易的李家镇普安村地块面积为10亩，出让年限为50年。这10亩地所在的村民小组户户都签字同意入市交易。村民代表王生博： 比较公平公正，增加了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啊，非常欢迎。 普安村所在的常州市武进区共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约11万亩，大多都采取了私下租赁的方式，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隐形交易和自发流转使用权的行为屡有发生。为了保障集体和农民权益，武进区探索建立了通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武进区土地改革办公室徐林： 通过这个入市呢，也是增加集体经济主义的财产性收入，采取出让的方式之后呢，也会加强这个企业对投入的信心。 央广记者杨守华南京报道。 昨天上午，江西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一家名为唱天下的 KTV 在装修时发生火灾，截至25号22点已造成10人死亡、13人受伤。8楼的住户李先生回忆了事发时的情况： 烟还是挺大的，看不见，看不见。他前面用好几个人把手机打开手电筒，有一个跟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 经初步调查，火灾是由于 KTV 切割装修材料引起，已经有7名相关责任人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火灾发生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总书记、局长杨焕宁作出指示，派出工作组即刻赶赴现场，指导协助地方全力做好事故处置工作，要求江西省安监局协助地方全力救治伤员，进一步核清事故有关情况，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央广记者谢元森江西南昌报道。 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组织各军兵种装备部门从全军范围内经过选拔、培训和考核淘汰，组成精干力量，代表全军参加全国大赛。参加选拔集训的人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强军工匠。 他们的技术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军武器装备保障能力建设。这一次集训选拔将培养一批领军型的军将人才，从而带动军队装备维修系统提高平战时维修保障能力。战胜了来自不同军种的多名对手，空军某装备维修工厂的赵希龙获得了参加全国大赛的资格。 就跟军民融合学习切磋，我也有一些的领会，我想后期还需要更多努力去跟全国的这些高手去较量吧。 按计划，今年四月第13届全国工程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赛将在陕西杨凌举行。央广记者孙明、邓梦、陈鑫，海南三亚报道。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3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持续回升，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将会转差，北方部分地区将会再次受到雾霾侵袭。 环保部昨天通报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进展，督查发现，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管理局、太原市华豹涂料有限公司的应急预案存在照搬照抄问题，预案难以落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总结表彰暨动员送行会昨天举行。 河南省沈丘县探索创立服务型农村党组织，帮助群众办理各类事项办结率达到99%，有效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产业已逐渐向市场化发展。然而有媒体在河南、辽宁等地调研发现，大量民办养老机构存在无证经营情况，同时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新华每日电讯调查反馈，民办养老机构难以取得合法身份，除了资金问题，地方政府部门缺乏引导、政策执行难等，也困扰着不少热衷养老产业的负责人。 人民网的文章强调，基层职能部门对养老机构的事前指导、事后监管都不能缺位，同时要依法依规高效办事。 日前，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狠批干部作风问题，让新衙门作风成为热词。所谓新衙门作风，就是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 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评论，在新衙门作风的作用下，脸好看了，门好进了，可是事儿不办，群众的获得感也无从谈起。 央广网分析，新衙门作风出现的原因，除了部分干部思想观念出了问题，也与干部考核标准不健全有关。 近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36个部门联合签署文件，对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失信当事人实施多项惩戒措施。 经济日报点评，联合惩戒终究只是表象治理，解决收费凶猛难题才是根本。 中公在线指出，要解决中国公路问题，关键是增加交通投资，还原公路产品的公益属性，切实降低物流成本。 讲述中国故事，诠释中国精神，唱响中国力量。2017年2月26日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中国爱乐乐团演出《启航2017》中央电视台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但增旺、加忠诚，主播于方、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业，所以专业。中国之声， 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